剑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为了自由躲权贵，因此才把人得罪。烈女上书汉文帝，这为父请命，美名垂。这个各位看官，今天呀、我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叫做什么呢？改过自新。改过自新这个成语想必大家伙都是很熟悉的。这个典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离现在也不算太远，才几千年。西汉汉文帝的时候啊，有一位大隐士，有本事，此人复姓淳于，单字名义，叫做淳于意。说出他的这个名字，没人知道。但是呢，他的女儿是大大的有名，谁呢？叫做提盈。其实啊，这位淳于先生在西汉时期也是很有名气。因为他呀是个大夫，郎中，医道高深，又不贪恋权贵，所以啊是深得人心。但是正是因为不结交有钱有势的人，当然也就得罪了很多当时的当权者。为了此事啊，这淳于先生啊是东躲西藏，从来呢也不积蓄家产。为什么呢？带着钱走啊他嫌麻烦。西夏有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跟着他呀可是遭了老罪了。这不嘛，才安顿下两天，这淳于意带着女儿们又开始逃亡了。 闺女，闺女， 爹，你还活着呢。 闺，什么叫还活着呢？没有我、你哪能跟着我走啊？快跑吧， 跑不动了。 不行啊，不跑啊一会儿就追上来了。 谁呀、 这追咱那帮啊，我也不知道是谁啊。 哎，看见了看见了，前面那一男一女哪的 啊？ 这老头跟女儿，这抓抓抓抓抓 的，没看见 啊？快 你那卖西瓜的 没看着啊？闺女，趁他们吃西瓜的 跟着跑。 我这西瓜可甜啊。 我没有跟你这买西瓜。 那你问我干什么呀？ 你这西瓜多少钱一斤？ 我这西瓜是俩大籽儿半个。 俩大籽儿半个是个什么概念、啊、 一个不卖、 啊、一个不卖。 对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 钥匙不要啊？ 那西瓜你这么着，你给我弄一车啊，给我送到衙门府上去。 对，那先给钱呢？ 没钱。 没钱？ 衙门结账，你废什么话？我问你看没看见一老头带着一女的？ 你买西瓜，我就告诉你。 那买西瓜， 你先给我交点定钱吧。 你先告诉我他们去哪儿了。 那你要是不买呢？ 我就不说。 嗯， 不是，你来给 你。那你要是不买呢？ 我要不买 啊！ 我要不买的话，这么着得了 啊。 我买，我肯定买。 嗯 啊，我给你个定钱行不行？ 给我定钱，给我定钱。 定钱，你刚才说俩大子儿半个、哎。 对对对， 俩大子儿半个，四个大子儿是十个。 是大子儿，您这个数，要不您还是回去补补数学再来抓贼吧。 四个大子儿一个。 哎，对了， 给我来十个。 来十个 啊， 十个可就一小车， 一小车。 哎哎哎， 行， 那四十大子儿，您先给我这个 十个大子儿， 十个大子儿，后面的我上衙门交去啊。 对，上衙门找刘老爷。 好嘞，好嘞，好嘞，找刘老爷 啊。 那您刚才问什么问题来着？ 我说你啊，有一老头带着一个小闺女 啊， 往哪儿跑？你看见没有？ 没有， 我不买了。 不，那不成啊，那不买也行，反正定钱交，我不退啊。 不行， 怎么着？ 我拿了。定钱我拿了。 哎，还你还怎么着？你这当官你还要打人不成啊？ 我告诉你，打你是好。 不然呢？ 你这费着劲干嘛？站住！ 闺女，趁他们俩打，咱赶紧跑吧。 等这个人走，咱们一站起来，他不就看见了吗？咱们在西瓜摊底下那蹲着呢吗？ 先出去打前站去吧。 我还让我先出去打他呢。 对了， 等会儿 没有问题，你再叫我。我目标太大。 啊，你那么胖呢，爹？等那个人走远了。哎呦我天哪，终于走了。哎呀。不用打前站了，我刚刚前面已经去看过了，没事了，所以我才回来叫您的。 哎，没事就好啊。 啊，哎呀，成天在老是东躲西藏的，太不安全了，爹。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有特别大的影响。我老是这么东躲西藏的，我以后怎么能够过上安定团结的生活呢？ 哎，闺女，你得这么想啊。现在天下大乱。等以后天下安定了呀，咱们也就能安顿下来了。 这天下再大乱，也有好多人家，人家都过得挺好的。你看我那姐姐们都去要饭，这大姑娘家家的去要饭，太丢人了。 你得这么想啊，他们要你光吃，那都不更丢人吗？ 那我吃的你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啊？那是他们要来的呀。 那要了就比没有强啊。 哎，行了行了，爹，我就想问您，为什么要逃到长安啊？这里权贵那么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这被发现了是不是就会被砍头啊？ 这就不懂了吧。 嗯， 古人啊云过 啊， 他云过好多呢。 云啥了？ 他云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最安全的。 爹，我觉得这都是骗人的， 刚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没有， 你听我的， 就是现在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连公差他都知道， 没人瞧见咱，知道吗？ 我觉得很难讲，这个人多眼杂的，这么多人被瞧见的可能性特别的大，爹。哎呀，以后您别再拿那个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拿这个来当幌子了。 没关系， 我觉得没有人。 哎，这个，你们俩，过来。这一老一少的，你姓什么呀？ 我姓胖。 你姓什么？ 胖。 嗯。你呢？ 我姓瘦。 你们俩是一家子吧？ 是 你是不是他爸爸？ 哎，对， 他为什么不姓瘦啊？ 他， 你为什么不姓胖啊？ 我叫纯胖，他叫纯瘦。 哎， 那是到姓纯是姓胖姓瘦啊？ 纯， 听您的，您媳妇得叫哪个？ 那不什么叫听我的？我告诉你们两个，我最近要查这个人，一个叫纯玉，一个叫提莹的两个人，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啊？ 怎么可能啊？我们要 是 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姓纯呢？对不对？ 对， 我们肯定要避嫌呢，对吧，大爷？ 嗯。 不是 你在哪儿 工作？公差 、我没工作，要饭。我其实就是一个要饭的，就是专业要饭30年。 这么专业啊？ 嗯。 那么你给我说说这个要饭的喜歌吧，我听一听。 要饭的喜歌，爹告诉他。 喜歌啊，这个我们分为福禄寿喜，唱起来可好听了。哎，给你唱这福啊。福字儿 天来喜通通，福源山前降雨平，福如东海长。 那红啊，豆豆那个起豆起豆强。您看，我们同行都来了，是吧？ 哦、还真是 一老爷给钱吧，老爷。 哎， 老爷 就给钱，就 我们这行就是，嗯，大家特别团结，就这点优点。 会还真多，行了。 没骗您呐， 没骗。好了，那我也听过这个歌，走了，走吧。 哎，您慢走， 慢走，慢走， 留一个子儿 。不等。 哎。怎么倒地上了？ 哟，爹，这人怎么了？是不是生什么重病了？ 天热呀，我估计是中暑了。 哎呦， 我要给他瞧瞧吧。 别，爹，您别去，您去了就暴露了。 那不，我是大夫啊，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你怎么能还死呢？他没死，他就 那也不行啊，他现在没死，躺会儿一会儿就臭了。 啊，他没死，怎么会臭呢？ 我给他看看吧。 爹， 我掐人中。 哎呀， 走。 哎，老小子，你是个医生，我看你就是那个纯医，跟我走。 不是，哎， 走， 哎。不是，哎呦喂，你说我要有个儿子多好啊，就能给我伸冤喽。 幸亏我跑。 嗯，这怎么还有人告状？ 停，把厅传上来。 传厅上殿。 哟，这姐姐声还真亮堂。 停 啊，奴婢在。 这个诉状怎么回事啊？ 啊，是这样的啊，我爹他在齐国当太仓长的时候， 嗯， 啊，您听说过这官吧？ 听说过。 百姓啊都说我爹廉洁公正。嗯，现在呀，我爹犯了法，要被刑罚，我心里特别的悲痛。 哦， 大爷啊，不是，皇上，那个，您是皇上是吧？皇上， 这个有管皇上叫大爷的吗？ 那个 这什么臣民啊？ 尊称。 您想想啊，那个木兰诗里边说的好啊， 阿爷无大儿。 哎呀， 对，木兰无长兄。 对，拿您当爸爸了。 是， 嗯， 您这下面这姐姐真是会说话。 嗯， 这个人呐、啊、被处死了，肯定不能再复生，对不对？ 多新鲜呀！ 啊，这个人呐、啊、被打了以后，他那个身上的东西，不是东西啊，伤口一下子不可能刚打完他就好， 这都是废话。 嗯，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您别着急。 嗯，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人呐、啊，他想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可是呢，他无路可走，不能如愿。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木兰可以当替他爹去那个干啥，对吧？ 干啥呀？ 哎呀，大家都知道。总之了，木兰， 你还是把这话说清楚吧。 对啊，替他爹去 从军，替他爹替父从军。 对呀、啊， 怎么还没有我这皇上有 文化？我觉得是个人都知道呀。那个，所以呢，我也想向木兰学习。 你要干嘛？ 我情愿自己投入官府做奴婢，来赎我爹的罪，让我爹能有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 哎呀，小娘子， 皇上， 这个 您的后面都600多位了， 是是是 啊，都比他好看。问题是， 提营尚书情真意切，悲心交加。 哎，你刚刚说什么？什么都叫六百多位？ 皇上这儿说话呢？ 哦，皇上， 皇上这儿说话呢？ 皇上，您继续说。 您不能拿皇上当菜市场。 皇上，您 好多娘啊，知道吗？ 您称呼我说你就行了，不用说您 啊。是是是 啊， 提醒你尚书情真意切，悲心焦急，感人至深。 哦， 孝敬父亲，自愿替父受刑啊 啊！ 寡人特别的感动。 哦、我还以为特批，还是不要特批的好、 啊。特别的感动。 哎， 来呀！ 啊， 在。免去淳于意罪行，让他们回家去吧。 是，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万万岁万岁。 那个再单说一句，结婚了吗？ 那六百多位， 那六百多位都等着您。算了， 退下吧。 各位。这就叫无论什么时代男女都一样，养女不在多，一个顶八男呢。提营这个非常的行动，不仅使淳于意免受刑罚，而且使他得以重操医业，潜心研究医学，后来成为了一代的名医。您说这养闺女是不是跟养儿子一样呢？而改过自新这个成语也因此流传下来。 件事，改过自新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改过自新，改过自新中的改过就是错误的意思，自新就是自觉改正的意思。这个故事原指提迎尚书救父，替父亲下保证的故事。后来啊，改过自新从这份上诉书里脱颖而出，成为了成语。这类成语在西方也有，比如说莎士比亚也说知过则改，永远是不嫌迟的，可见古今中外的道理是一样的。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虎狼之师是暴秦，绝命刺客有雄心，漫献地图为夺命，虽不成功却成仁。各位，下边咱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叫图穷匕现。这个成语最后一个字啊是再见的见，但是在这里边要读现。史记当中记载啊，在战国末年，秦王嬴政重用魏辽，一心啊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国进攻。首先啊，拆散了燕国跟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一下就丢了好几座城。燕国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嬴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土地，偷偷摸摸的可就逃回了燕国。这下他可恨透了秦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后来呀，这太子丹了不得了，招贤纳士，招了很多的地方豪侠，就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做上宾对待，那真可以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呢，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两个人想出了一条计策，他派荆轲为使者向秦国求和，献出秦国叛将樊於期的人头以及燕国的十几座城池作为赔礼，实际上是为了荆轲刺杀秦王嬴政。话说这一天风和日丽啊，荆轲带着燕国猛士秦舞阳提头带徒就来到了秦国大殿之前。 听着啊，从今天以后把这太太给我弄了，天天的鸡毛子喊叫。 是 干什么呢？这是 大王。 什么事啊？ 哎，这个有人来见您。 见我的人多了 啊， 我不见。 见人？您还是要见人？ 你才见呢。 您得见。 谁见呀？ 都您。 咱别废话行不行？ 他都来了，您到底是见还是不见？是 谁呀？到底谁呀？ 一个使者， 我怎么弄一糊涂车子当这报事儿？ 他来见您的肯定是什么使者呀？这个那个的，他一定得有身份才能来见您。那一乞丐他来见您，我能让他 来的呀？ 好像是打那个燕国来的， 车裂了他吧，大王，好不好？ 燕国， 你不缺他吧？ 我实在是不缺 他。大王，你身边就是这种人太多了，所以你看看你身体不好。 这都不挨着呀，这都是燕国， 燕国 使者求见是吧？ 对，您肯定得见吧。 叫什么呀？ 你叫忘了叫什么来着？ 行了 啊，您就 国书都递上了，我瞅瞅吧，我自个儿口吧、 啊、行， 真费事儿。 那我先 退下。走吧。 哎， 别谢了，有谢的功夫到家了。 哦， 来呀、啊、 在。 你瞧，没他还真不行。来呀、啊，命燕国使者把樊於期头颅和舒连城地图一起送上殿来。 俺荆轲觐见。 但是臣秦舞阳觐见。这个，我说老荆啊， 老荆， 这个我怎么有点害怕呀？我这个秦王长得怎么这么吓人呢？ 别怕别怕啊！咱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他得怕咱们。 这好， 咱 一会儿 先把咱们的 您盯着啊，您盯着 盒，把这地图咱先献给他。 哎，是是， 往上走，往上走。 哎，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颜色更变呢？ 不是那个， 不是秦王您不知道啊，这他这脸就是蓝弯弯的， 我是 粉明就是，这绿不劲儿，这粉嘟嘟 的 透 着 那 么 美呀、 这酒怎么样啊？ 这酒真是美 啊， 美呀、啊，啊美， 大王您听真不少，不是您不知道，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地位显赫的大王，保不齐有点害怕，请您原谅。 你叫荆轲， 是， 你叫 秦舞阳。 你手里拿那是什么呀？ 我的地图，地图， 你把地图给荆轲。给他。 哎， 荆轲， 哎， 一个人上来吧。 是，您来看， 这个木匣子里头是点心呢。 有给您拿点心的吗？ 大八件啊！ 您吃头颅是吗？这不看见没？头颅、 刚露点心， 樊于期的头颅啊！ 我代姑看了来呀！果然是樊于期的头颅啊！ 是是是， 这个是《万里江山图》啊！ 这是地图，来您打开，我们给您慢慢的指一指。 好， 您看这都是 问您 大好的河山， 大好河山， 这是清河。 这个呢， 沙河。 下一个 昌平县，这是 南 口。南 口 哎， 青龙桥， 你看您也认识吗？ 夯庄子， 上面是怀来嘛？ 怀来县。 哎呀， 我看看这最后啊，这最后这啊， 噗！ 哎，快点救寡人，快救寡人呐！哎呦，我就摔死了！ 往里跑，我站着。 谁救寡人？ 我来了！ 我是猪 啊，大王！我来了！您这是要死啊？ 别废话，快点救我！ 救怎么救啊？来，别扎了！ 哎呦，砸死我喽！ 哎呦，我没砍错地儿吧？ 来人呐！以我。乱刀砍死！ 哎，我的腿！ 哎，小太监， 哎， 你救驾有功，这么着吧，从今天开始， 我去后宫了。 这后宫干嘛呀？姑封你不当太监了。 那也没用啊。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